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星期四嘅大军阀，哇！琴日咧就真系犀利啦，啊，即系揾到呢个九休复出嘅一个马草泥啦。 呢个系转世灵童嚟喎，都系。 系啊， 同你一样。 第几代啊？你系第一代啊？ 佢系第一代，咁跟住阿马草泥系第二代。 哎，转本身我就系琴日推紧麦，又仲想叫你翻嚟两大灵童一齐影张相添，大佬真系，喂，佢犀利啦。佢又即係諗住即係溜埋你一齊係咪，即係一個九西一個九東， 好似唔係佢做喎、 啊。哇，真係雙龍出海咁樣打雙王喎、 啊。喂，呢鑊又好似係 Raymond Lai 擺上台。 係咩， 佢已經作定咗呢一個嘅 caption 㗎嘛。 係咩， 咁我拍入去㗎嘛，佢。係 咩， 係啊。 但係佢而家咩喎， 佢要做數㗎嘛，我哋終於拍啲數入去㗎嘛，大佬。 你唔好講喎，大佬。喂，即係牛唔飲水唔敢得牛頭低。系嘛，即系佢自己，佢都话，诶、哎，赢输唔紧要嘅，讲真，诶、哎，我哋啲就义嘅啫，即系纯粹系嘛。 不过我有个奇怪，一个奇怪啫、就是，即系佢点解选补选唔选2016呢一个嘅，即系立法会嗰个补选咧？呢、這个系我觉得非常之惊讶。即系我如果我喺度嘅话，我就会问佢，其实两支有乜分别咧，大佬？ 嗯， 系咪你都系追击嘅啫嘛？系咪你都系暴露啫？除咗你话可能嘅时间唔够之外，系、 嗯、 嘛？补选都可以好多人参加噶，随时五六队噶，七八队噶，有啲好鸠噶嘛。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啊？陈太选嗰阵时候都好多怪人噶嘛，系咪？有啲人跳唔知跳咩舞咁啊嘛，中字舞定乜鬼舞，我唔记得咗。 饭碗舞 啊，饭碗舞咁样，好多呢啲咁嘅有噶。你未必你追击到，你话追击就追击啊，系咪先？ 系系啊 ，anyway。即係咁講，即係有啲人咧就即係當然好多是非啦，係咪？就係話啊，又話即係，誒、哎，又話跟咩誒咩謝偉俊，又乜嘢又成，即係講真呢啲，即係跟住就話即係乜鬼嘢，即係講到即係聯盟咁滯，喂，講真呢啲唔關 fan 唔 fans 啊，老實講，啱啱先？唔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講雙簧。即係呢個，我覺得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有資格講嘅，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話講到話，誒、哎、又話聯盟，又話一齊選，又剩，即係我覺得呢個諗多咗，根本就 喂唔係喎，但係我覺得咧、啊，二三代靈童咧當我一啦，咁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同謝偉俊、白韻琴都幾 friend 嘅，係 咩？ 係咩？係啊，呢、這個問題我覺得如果我喺度咧都會問佢，點解你無端端會走去幫阿白姐姐走去助選嘅咧？咁、 啊、即係四二都有份咩？ 唔係， 即係四阿二都 friend 過嘅。 哦，你當啊邊個係第三、第四代靈童？我講錯咗啦。 哦， 一時唔記得咗嗰、那個，因為有啲人係講 1.5 啊，係嘛？ 係啊， 啊，你誤會咗我意思啦。點解黃楊達同呢、這個馬草泥都會係同白姐姐同謝偉俊咁 friend？ 有啲即係 有啲 QK 喎， 即係有啲數啊咁樣樣。 同埋我覺得咧，因為可能阿 Raymond 同佢太熟啦，即係其實我唔應該即係喺佢唔喺度嘅時候講啦。不過屌，而家你知我哋嗰啲食花生㗎啦，係嘛？即係都照講啦，係咪、 嗯？ 喂，其實一樣嘢會唔會係因為佢同佢搶唔到九東 ，that's why 會係即係有咁嘅決裂啦 ？Rather than 佢真係睇到啲即係。內裏乾坤啊，真係係咪？呢、這個我覺得係，如果我喺度，我直覺得值得問嘅呢、這個問題。 即係即係你自己本身就唔係話，即係而家佢就好，即係佢個情況就好咩嘅？即係講真，佢又唔係從政緊， 係 係嘛？即係佢而家純粹係花生油，即係佢係第三者， 係 係嘛？即係其實佢係即係一隻腳已經流，即係已經炒，即係其實等於係黃。即係黃永平咁樣樣啫嘛，佢唔做公務員，哇！其實佢自由都好多噶，把口係 啱啱啱。 然之後等於即係差唔多係升咗仙咁樣樣噶，即係佢講嗰啲嘢咧，即係變咗有種仙氣咁樣樣嘅。 啱。 喂，但係如果你係講翻以前啲嘢嘅話，喂，有好多人就會話：，誒、哎，你梗係嗰陣時， 我俾個 benefit of doubt 佢，我唔係即係 challenge 佢啊，我只係覺得如果係更加有花生嘅話，更加 juicy 嘅話咧，更加有趣味嘅話咧，有幾個問題咧係漏問咗嘅。我都即係冇時間啦，我尋日真係太。忙啊！咁所以咧就第一个问题，我头先再重申一次，就系话，如果点解你会帮白姐姐咁样？第二样嘢， 我琴日冇问到 critical 嘅，就系话，其实你系唔系因为同阿黄达争输咗呢一个九龙东 ，that's why 你同佢反台噶、？Rather than 系听到其他嘅嘢啊，成咁样。因为点解咧？我系老邪都会咁样估计噶。

呢一班咁嘅公司完完全全冇腰骨嘅，佢讲緊 Big Four 同埋呢啲咁嘅外资银行，喂你就係拿住一大堆呢啲咁嘅既得经济利益揸住春代先至讲埋啲违背良心嘅嘢㗎嘛。 咁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算讲啲人话喎大佬。 咪佢仲有讲一样嘢，佢仲有讲一样嘢，就係英国大行呢已经借咗好多钱俾中国公司嘅。喂，原来咁样计计埋埋呢，累积计呢原来係已经有二千几亿。喂，係借咗 outstanding 嘅一啲 debt 係俾咗大陆公司嘅。 係啊， 係二千几亿嘅生意嘅。 佢係驚佔中引发嘅连锁效应崩盘还唔到钱㗎嘛。 咪所以我命我哋买呢个期指跌囉。 吓 吓同咁样咁就对冲。 对冲囉。係咪 红咗佢先。 咁得喎。咁得喎。然之后资助返呢个非暴力抗争转流。 佔领中环。 咁有一个说法㗎。係即係七一之后其实更加多嘅二千咁嚟香港嘛。嗯 啊、 近排楼市亦都升返嘛、嗯。因为共产党从来都要托住香港嘅楼市同埋股市㗎。 喂，而且股市都升破二万三， 咪系咯， 系咯， 系啊！你点样解释呢咁嘅现象啊？屌林饮菜啫！ 呢个港元好似又系即系去呢几日系又系贴住。 唔系，所以呢啲全部系假波嚟，话俾你听。 嗯， 系咪？即系全部系要逆向思考嘅。佢话俾你听嗰样嘢唔得嘅话，你应该买好佢。佢话俾你听好嗰样嘢，你应该买跌佢。 佢完完全全总动员喎，今次。 喂，呢啲嘢唔系上盘下盘嘅啦，大佬，唔系升系跌噶啦，系咪先？ 最 Q 惊佢，系 Q 你，哇！真系最好咧。就好似對你咧嘅態度，就好似對呢、這個即係全民制憲咁 Q 樣，就聲都唔聲嘅。你有冇見呢個大公民會啊？喺度即係話呢個全民制憲係非法嘅，要拉咗啊！即係嗰啲即係全民制憲嗰啲有嘅。喂，而家佢唔係話拉嗰啲人啊，早排大公啊，話拉邊個啊？係拉阿戴耀廷啊， 三子 啊， 係啊， 好啊， 你又係乜嘢啊？ 你 話煽動叛亂喎、 啊，你嚟啊！你嚟香港又玩得完㗎喇。係、咪你巴克萊啊匯豐喺度頂都冇用啦、香港已經冇晒嗰個價值喺度㗎喇。即係最驚共產黨唔嚟㗎大佬話俾你聽我立場就係、你嚟就最好啊。你揭破咗佢嘅即係醜惡嘅面目啊透過呢一樣嘢。係咪先。咪講返即係阿聖保羅抗保羅啦。喂佢講頭先耶穌嗰呢我都未得閒回應。喂大佬你知唔知道我哋作为教徒嘅话，其实耶稣当年系政治反应。耶稣当年系公民抗命紧，你知唔知啊？大佬啊，因为佢嗰阵时系违反咗犹太人嘅律法啊嘛。你记唔记得比拉多啊？即系审判佢嗰、那个，系讲乜嘢啊？佢话你哋觉得佢系咩罪名？我谂你都谂唔到啊。佢话佢系犹太人的君王啊。 嗯， 系犹太人钉死佢喺十字架嘛。我当呢段历史系真啦。啊，你唔系信徒，你未必觉得呢段历史系真嘅。咁佢系咪公民抗命紧啊？ 系啊， 系咪？虽然我哋梗系更加多故事讲话钉十字架为我哋人类而牺牲之处理。嗱，你唔好讲嗰笔，我同你讲政治嗰 part。 系 啊，耶稣当年系咪政治反啊？佢当年对抗嗰啲乜嘢啊？系司祭长啊嘛。 系啊， 佢最大镬嗰样嘢系乜嘢啊？入到去个教堂度，一嘢全部劈开晒啲嘢啊嘛，即系 扫场， 扫场咪即系立法会里边扫场一样啫嘛。不过佢认自己扫场。就唔好似啲人唔認，係嘛？掟玻璃杯咪掟玻璃杯咯，我掃你牆咪掃你牆咯，大哥。係 啊， 係咪先？當然 你係 咪？你唔係傷人嘅原則啦，大哥佢冇傷過人啦，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耶穌當年點解嗰啲人咁憎佢啊？就係因為你挑戰緊個權威，挑戰緊當陣時羅馬嘅法律啊！ 既得利益者 係咪？係咯。喂，佢點解唔係呢一個嘅所謂嘅公民抗命嘅先驅？佢點解唔係呢一個嘅即係反建制一個嘅正式嘅代表？我哋嗰陣時候我哋僆仔讀啊，啲信有土文係有講嘅，耶穌係全世界。第一个政治反咁滞，差唔多讲到 系， 系啊， 仲唔系最重要啦？未必系第一个啦，一个大批政治反啦，当年系咪先？ 嗯， 所以呢个抗保罗，唔该翻去瞓觉啦，大佬。仲话你自己咩？佢咩位啊？香港 圣公会教省嘅大主教。 唉，大哥，唉，翻去瞓觉啫，呢条友真系契弟啫，屌！ 唔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有个咧，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神学士咧，其实讲得好好嘅，即系讲咩咧？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嘅維護權貴咧，即係淪為權貴喉舌嘅呢啲，即係聖保羅咧，就係話見虎燒香就見兔開槍啊嘛，係嘛？嗱，雖然我哋平時有一句説話，即係四個字嘅啫，就叫做即係叫 欺善怕惡， 欺善怕惡。哇！但係唔係話呢件？喂，佢呢個八個字真係有曬畫面，見虎燒香就見兔開槍，係嘛？即係 不過你見怪不怪喎，我覺得大家 啊， 即係對於呢一啲即係教訓咧、大家唔好抱到好大嘅期望。即系其实一次又一次，你唔好讲耶稣当年嘅年代里边，佢其实都系俾犹太教会出卖啦。 系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都

亦都叫你一不做二不休嘛。 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俾阿邊個咯，即係俾阿蔣元秋啊，或者俾阿聖保羅係講得聰明啲。如果你係當佢係一個叫做維穩嘅一啲説話嚟講嘅話，因為其實你中共已經講啦，即係其實佢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話好多唔同嘅界別已經發動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反佔中動員啦，係咪？即係甚至乎就係話即係。你搞到乜啊？邊個即係又話啲咩志願軍啊？又成，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中共而家做緊一樣嘢咧，其實係呢個叫困獸鬥策略啊嘛。 係啊， 喂，即係其實將成個香港變成一個鬥獸場咁樣樣，等你自己鬼打鬼，啱唔啱先？ 嗯。 嗱，你自己本身之前又話啦，即係哇啲激進民主派啊，有啲就話假激進啊，嗰啲本土派啊，嗰啲忽然本土派啊。 掩護嚟噶嘛？嗰啲係，等你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咧係四分五裂啊嘛。 係啊， 我唔覺得嗰個係自然發展嚟。 係啊， 嗰個係背後有人有 deliberate action， 所謂有刻意嘅安排嘅反對派嘅無謂嘅鬼打鬼。 嗯嗯， 你葉正淳講啲乜嘢？屌你嗱，你搞掂嗰陣時又風涼話，搞唔掂又風涼話。 唔係，同埋佢而家佢哋講緊嗰套係乜嘢先？就話你運動係應該要一就而至。即系一做就即刻成功嘅，屌！跟住咧，佢就宣扬嗰啲失败主义出嚟啊嘛，话屌你次次都唔掂。我调翻转头问，喂，以前我哋嗰套价值唔系讲 never say die 嘅咩？ 嗯 嗯， 喂，我哋唔系继续坚持落去咩？即使我失败，我起翻身，失败我起翻身，呢、个先系对当权者嚟讲系最惊啊嘛！一代人一代人走出嚟啊嘛，阿、大哥，喂，点解台湾嘅运动个仔去嘅时候，佢阿妈会顶啊？因为佢阿妈都搞过，佢老豆都搞过，不过嗰阵时唔成功，而家个仔有机会成功啊！哇，系咁噶嘛？喂，第二運動嘅目的係咩？唔單止嗰個政策能夠改變咁簡單， 意識覺醒啦， 你意識覺醒嘛，同埋充權啊嘛，人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個集體嘅方法改變個集體嘅問題啊嘛，大哥。 關於意識覺醒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想講套戲啦，就係其實近排有啲人又炒翻出嚟講嘅逆權大狀，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再慢慢講呢套戲啦。 好啊。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嗱，頭先講到就係話意識覺醒呢樣嘢啦，我諗即係而家香港咧，即係介乎於即係有冇呢個 critical mass 嘅一個即係重要時刻。即係嗱，你即係差佬咧，最近咧，即係嗰個取態一啲即係動員同埋反動員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一個 breaking point 啦。即係嗱，好簡單就係話你差佬呢樣嘢，即係我哋最近仲即係見到即係收到啲潮聞啦，不斷都係咪先？ 係啊， 喂，但係好多咧都係有即係身份利益嘅，喂，唔係你自己嘅差佬。 PR 文章多。 一系就系你自己亲戚系差佬， 系 你老公系差佬， 嗯，系嘛？全部系既得利益者， 尤其系唔系即系嗱，阿边个阿咩屈明贤又讲嗰句嘢，唉，讲乜撚嘢？即系差佬冇功，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差佬冇功都有劳，就系话 有咩劳先？ 有事就揾差佬， 啊，有事又揾差佬， 有咩事揾差佬先？见 咗个仔又揾差佬，系嘛？你唔见得又揾佢，又揾差佬。 喂，大佬啊，你估我想揾差佬噶？系、我哋而家个规定系由佢负责做呢样嘢，唔使捞啊，大佬佢。使唔使话报案都揾差佬系麻烦咗佢啊，大佬？ 大佬啊， 你每个月几多钱人工啊，大哥？ 你揾你真系出粮噶嘛，哥？你唔系义工嚟噶嘛？你唔系民安队嗰啲啊嘛？ 喂，同埋嗰阵时候，自从有廉政公署嗰阵时候，已经公务员有个政策就是、高薪养廉啊，哥。你哋系比一般嘅工作相同类型嘅工作高多倍人工啦。 你试下去做保安啦，除非你做保安经理之外，都系几皮嘢人工啫，大哥。 系啊， 系咪先？ 几皮嘢人工啊？保安 几鸡嘢啊？ 经理啊， 经理。 除咗保安经理啊，大佬你保安员你几千蚊人工嘅咋，大哥？ 都有一萬嘢，都一萬。 系嘛？ 但系喂， 香港系全世界治安最好嘅城市，但系我哋有几萬差佬啊！基本上已經不合成比例啦，哥。 而家係主要係對付示威者啦，呢 喂，你面不紅耳不赤，係咪？你對住啲示威者又唔俾人去廁所，跟住你拉佢嘅時候扭手，你估佢真係黑社會啊？ 嗯， 係咪？你估真係三百九流，啱啱殺完人啊！你要用咁嘅方法嚟對付嗰啲示威者？喂，大佬，嗰啲係和平抗爭、和平請願嘅人啫，大哥。 嗯， 係咪？咁所以咪啱啱正正好講翻你頭先講嗰套戲咯， 《 逆權大狀》咯。逆權大狀就係講緊南韓當陣時嘅民主運動嘛，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嘅民主運動嘛，嗰十過去嗰十年間嘅民主運動嘛，係咪先？ 嗱，呢個逆權大狀咧，這個主角咧，據聞就係、是、其實係盧武遠，其實係一個改編嘅真人真事嚟噶嘛，係嘛？ 係啊， 佢自己本身咧就其實又係冇讀過大學嘅，就係、是、俾人睇唔起嘅。係嘛？即係哇！即係其實純粹係高中啦，即係本身又窮啦，係咪先？即係佢係即係當其時，即係南韓嘅一個叫做係南韓版嘅即係獅子山下精神啦，自己即係一手一腳，即係自己係靠勤力啊，即係自己爬上嚟嘅。 同埋佢識走位喎、 啊， 佢知道即係房地產咧、啊，即係我哋所謂嘅做 conveyance 啊，點解喺律師裏邊咧就咁簽個名嗰啲咧，係嘛、 啊？ 啱啱可以放開俾啲律師做，唔需要一定要揾公證人做咧，佢又攞呢門生意。 係啊。 系嘛、啊？知道稅務係得嘅，就搞去搞稅務 嗰個生意。但係其實佢當年係俾人睇唔起啦。即係正如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所謂數 lead 係嘛？喂，即係都冇一啲所謂大律師咧，即係咁有光環啫嘛。 咁有地位 啊！即係你事務律師又好同臭噶嘛？其實係， 但係揾好多錢嘅喎。 係啊，揾好多錢啊！ 系嘛，冇乜嘢做嘅啫， 系 嘛，根据嗰啲即系已经印好嘅表格出嚟咧、 啊， 填翻啲名字、地址啊咁嘅啫，大佬。 最同臭就系一个律师啊，真系 啊, 啊！所以之前我哋自己本身律师工会主席唔系喺度撑共产党咧，咁即系共产党好伟大。 林新强啊， 林新强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 啊，英文都唔肯讲、啊。 嗰套戏里边佢都系讲佢呢样嘢嘅，你记唔记得有一幕咧、 啊？ 就系佢去到、嗯、即系同班中学嘅同学。就食飯，跟住就打交噶嘛。佢、 啊、 一句説話係其實係一巴打落呢個當權者，甚至乎係香港人度噶。佢、 嗯、 就話其實代表當權者講啦，就話你估抗爭個國家就會改變嘅啦、 啊。 你翻去讀書啦，啲、啊、學生啲大學生，咁、啊、咪就係正正係講緊呢一樣嘢咯。 其實佢睇個電視新聞就見到就係話啲人喺度即係同啲差佬係嘛，即係、就是、有 博弈 嚇， 掟、啊、汽油彈啊， 係咯、啊。 但系掟汽油弹，然之后佢嗤嗤以鼻啦，其实就 系 系嘛，哇不以为然，诶、哎、有鬼用咩？嗰啲全部 loser 嚟嘅，即系好似即系街外边啲人喺度话社民联咁样样啊！即系你全部 loser， 喂，即系 loser 先至会抗争噶咋，系嘛？喂，我哋呢啲人，喂，即系我哋虽然即系冇老豆照，但系我哋靠勤力都出到头噶。 我冇读完呢个大学 啊， 冇名牌大学毕业，我一样做咗律师啊。 系啊， 我一样揾到我的方法去改善自己嘅生活质素噶。 系啊， 咪呢个咪你右派嘅逻辑咯。 系啊， 嗯， 咪即系你摆喺香港而家嘅时空咧，即系有啲人就系成日喺度重振翻所谓嘅香港山，咪即系香港精神啊嘛。香港精神就系话襟屌，即系难做啊嘛，系嘛，即系如此又唔埋怨啊嘛。系嘛？即系就好似咩所谓第一代嘅香港人咁样样，即系哇下下都即系其实俾人屌极啊，都即系都唔会奇格嘅，系嘛？即系只系会勤力做嘢嘅。 喂、啊，但系佢嗰个逆转咧、 嗯， 其实都唔系睇佢个人关系啊。 啊， 系嘛？呢、這个亦都系一个时代背景嚟噶嘛。佢、 啊啊、 生于喺呢个时代嘅时候，即使一个满身铜臭嘅律师，佢都会走出嚟抗争嘅，系、嗯、咪？因为佢识到嗰个老板娘，当年欠咗佢钱啊嘛。 哇，系啊，喂，食咗碗面，你 唔找数嘛？ 唔单止啊，原来佢系住咗嗰度唔知成个月啦，定系食咗一个月饭系冇找数。 系啊， 所以佢还翻俾佢个读书会嗰个仔啊嘛。 哦， 系咪参加到？跟住佢先发觉，哇，乜原来咁大镬噶？国家安全法。乜咁多违宪嘅地方，咁多违反人权嘅地方，佢嗰时候好似先至如梦初醒。咁、 啊 嗯、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睇翻嗰个时代背景，其实南韩同台湾喺嗰个年代嗰个民主化运动系好相似。呢、 嗯 這个同香港咧啱啱系成个时代背景系截然不同嘅、 嗯嗯。 有啲人咧，包括嗰啲即系自捻啦，即系揶揄就话：，屌、嗯、你睇人哋南韩，你睇下台湾，喂，调翻转头又咁谂，喂，佢哋真系经过好长时间嘅白色恐怖。 嘅壓迫裏面呢先焗到呢啲滿身銅臭嘅人呢都有少少揾返自己嘅良知出嚟喎。 香港係未經歷過呢咁嘅階段。 因為點解我哋香港嘅制度係英國佬 implant 落去 嘅。係被賜予嘅其實。 係殖民咗落去嘅。 唔係爭取出嚟。 系咪啊？即正如头先我哋讲紧嗰度，你入到差馆嗰几个权利，即唔系事必要你讲。不过你所讲嘅嘢，我用笔写低，吓、亦都会作为呈堂证供等等嘅嘢。呢句说话，喂，其实呢一个系英国嘅普通法里边咧，一定要读嘅一段嘢出嚟噶嘛 ，criminal law 里边 啊，即系相反，仲喺你面前食糯米鸡，几冷血，几黑毒啊！ 唔系，但系你香港有咗 implant 咗呢个制度出嚟嘅时候，但系当年你南韩同埋台湾。喂，完全人哋经过压迫嘅， 佢本身有党禁同埋报禁噶嘛。 喂，就算啊，佢嗰个釜山嗰、那个唔知系律师会会长啊，即系佢所谓嗰个师傅啊，系俾人吊销埋牌照啊，大哥。 哦，系啊， 人哋一样系走去抗争紧啊，大哥。 系， 咪啊？除即系惩罚嚟噶嘛？ 其实比起而家所谓嘅即系占中咧，即系戴耀廷讲嘅嘢， 我哋喺温室长大啊。我哋喺冷气房里面讨论民主问题啊，唔喺街头啊，吴家祥。 哇，即系即系已经系冇生命危险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你就系话，你即系你诉诸于，即系其实呢个中产嘅支持就系话，我连呢个中产，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专业资格都可以牺牲嘅，佢仲未讲到性命啊，仲未讲到鲜血啊，呢样嘢人哋南韩同埋台湾已经付出过啦，已经系。 所以嗰陣時候我咪喺度講咯，我話你喺温室長大嘅人咧，係會調翻轉頭嚟講嘅。 嗯，係啊， 人哋係冇講話我嘅律師牌照啊， 係啊， 係會俾人吊銷會計師牌照，會俾人吊銷，甚至乎教師啊。 嗯， 嚇，而家嗰啲咧就攞呢啲嚟咧就做 selling point，就話咧我要佔中啦，我寧願嗰啲乜嘢，喂人哋係冇講呢樣嘢嘅，人哋係講緊成個即係集體嘅社會啊， 係啊， 集體嘅利益啊，國家所謂嘅屌。你記唔記得喺另外一個幕裏面，就係、是、嗰個警官同被呢一個 cross examination 俾呢個盧武院啦，即係咪？ 係啊， 即係打官司嗰陣時，唔係即係唔係喺呢個法庭入邊， 嗰度嗰個警官串佢咩係國家？乜嘢係國家？你竟然你作為律師，你唔知咩係國家？你記唔記得佢點答辯？ 佢話國家係即係根據憲法，國家係由人民所組成噶嘛？你 有人民授權出嚟嘅，唔知根據憲法第幾條啦？ 係啊，係啊，佢全部攞曬啲書出嚟講噶，即係有根有強噶，全部都。 喂，其實國家係由人民授權呢一、這個其實係好普通嘅社會契約論嚟嘅，記唔記得我僆仔讀呢、這個？ 係羅蘇， 羅蘇， 羅蘇係 羅蘇嘅社會契約論啊！記唔記得我僆仔讀嘅時候咧，就話俾佢聽，其實我哋點解會組成一個社會，組成一個國家，就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契約喺度，即係一個 contract 喺度，所謂 social contract 喺度。其實我同你簽咗個合約，你嚟我簽呢、這、一個，我授權俾你。其实是我来保障我的自由、保障我的生命、保障我的财产嘛。其实呢个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的。你保障我的财产就是你不要共产主义的剥夺我的财产啦。 其实 你保障我的生命就是因为你要保障我的治安嘛。但你不是走来剥夺我的自由啊，大哥。 他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卢梭那种讲法，就是出发点是自由主义嘛。 啱啊。 而自由主义的讲法就是说，其实我都不想要一个政府的。喂，政府其實係一個即係只係一個必要的惡嚟噶嘛 ？Necessary evil 啊！喂，屌我自己本身，喂我唔想要政府，喂但係問題就係冇政府，係嘛？我街上面搶嘢，冇人即係保住。 即係我一除，而家可以打落 Anthony 度唔妥嘅時候，跟住咧就攞到阿龍個銀包，屌冇人理我， 係啊，係嘛？喂，同埋即係喂屋，喂即係街上面又冇街燈，又冇人做一啲即係同即係大家即係都有公益嘅嘢，係嘛？又冇消防員。系嘛？喂，我就系要嘢呢啲嘢，即系大家肯夹钱嘅，我先要个政府去帮我维系呢啲咁即系公共服务啫嘛。 所以当日你喺南韩嗰个民主运动里边，嗰、个警官走去挑战佢，乜嘢叫国家？因为佢维护紧国家安全法嘛。 系啊， 佢话呢班友仔系动乱分子嘛，呢班系共产党嘅分子嘛，吓、连结呢个金日成啊嘛，就嚟推翻呢一个嘅大韩民国政府啊嘛。 话呢本书本身有共产主义嘅嗰个思想 嘅意识， 系啦。 咁但系系外国嘅翻译书嚟噶嘛，好似 系英国嘅翻译书，佢就系分析翻当时共产党喺世界各地唔同嘅策略， 而且最大镬嗰样嘢，嗰啲书系图书馆可以借得到嘅。 系啊， 佢只不过系搞个读书会啫。 系啊， 喂，你唔拉 Q 咗图书馆去？ 同埋你睇翻嗰幕，其实嗰个读书会基本上系就系俾嗰个老板娘个仔嚟沟女用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因为你有呢啲咁嘅组织嗰阵时，你嗰啲咁嘅读书会其实系犯咗佢当时嗰个嘅报禁同埋佢嗰个 国家安全法。 最主要都系呢一样嘢。 而国家安全法咧，就系唔需要咧。第一系

唔係，所以佢出白皮書其中一個原因，嗱，我而家有兩個解釋。第一個就係我哋嘅判斷，佢就係呢個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控制你嘅期望，話俾你聽，嗱，我一國兩制係咁撚樣噶啦， 唔使 你香港人聽就聽，唔聽就算數，冇公民提名，係咪？ 都冇國際標準。 我覺得佢最原始嘅動機係咁，客觀效果當然就好似最近劉世良或者係《蘋果日報》。即係貴圖都有個講法啦，就話測試咧香港人嘅底線啊嘛，呢、這個一定係客觀效果嚟噶。就話動員到你幾多人，咁嗰度梗係攤到牌出嚟啦。你有幾多有係咪？ 係啊， 即係79万係嘛，51万，我又覺得即係都係 more or less 噶啦。嗰、那個出嚟遊行嗰個數，但係有咁多人反抗，咪、所以如果你話當第二個 answer 係啱嘅，咁你香港人你自己自作業啦。 喂，第二個 你而家唔走出嚟嘅時候。 你講第二個 answer 咧，喂，你見到今日政府而家都有吹風啊，講2012嗰個嘅立法會選舉辦法只能夠少收少補，呢、這個嘅功能組別同埋呢個直選議席嘅比例要維持不變喎。 嗯， 係啊， 哇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後年嘅立法會選舉嘅。 後年立法會選舉其實你今年就已經要傾究竟個選舉辦法係點樣噶嘛？ 即係呢樣嘢咧， 其實老實講，我係共產黨，喂你繼續糾纏呢一個問題，對你自己嘅管治有乜好處咧？唔好話對香港人有乜好處啦。喂，我哋講咗幾多年啊，大哥？ 嗯， 我哋反對派講咗幾多年啦？呢個變成我哋 one issue 嘅。opposition party 啊，大佬， 系啊， 我香港反对派基本上系得一个议题嘅咋，啲社会啊、公共政策咧，基本上嗰啲概念咧，即系所谓左交嗰啲嘢啊， 其实好 系冇乜人理嘅，大哥， 系啊， 系啊， 喂，其实呢个系对香港系有害无益噶。 哇，真系讲真，你讲到口臭嘅全民，即系呢、這个即系全民退保啊，你讲到尾都系只系停留喺吹口水嘅阶段，系嘛？ 增加房屋嘅供应啊，以公屋为主导啊，改善香港嘅社会福利制度啊，或者社会保险啊， 全 Q 部卡住你， 无论医疗啊， 喂，同埋呢个失业 嗰啲，喂，冇人理噶。 你而家改变个游戏规则。呢、這个即系政治改革，其实嗰样嘢就系其实最终嘅目标，就系令到社会嘅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啊嘛， 就系咁简单嘅， 系嘛？喂，即系而家你又将香港人啲钱， 喂，我唔敢讲，系咪有一个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晒呢个所有嘅问题？梗唔系啦，你喺度屈我哋，边个话俾你听系得噶？ 就 系 要公平啲啫嘛，而家系。 相对上，我有一个系能够切换呢个领导人嘅机制啊，大哥。 啊 即真係佢衰到撲街嘅時候，我都仲有個和平嘅機制去解決問題。 但對 起碼係令到公義得以伸張咯。 起碼我哋唔使啊，下下大佬啊，走上街頭啊，雖然都要走，但唔係成日咁走。 喂，頭先阿土你所講嘅，喂，點解要有個 one issue opposition party， 令到其他人唔能夠關注香港真真正正重要？頭先所講全民退保有個原因㗎嘛，就係、是、喂你班友咪繼續糾纏落去呢啲咁嘅選舉辦法嗰度咯。 喂，呢個係其中一個陰謀論啦， 然後就本來共產黨越挫越攜咯。 讲多啲财富再分配嘅问题，讲多啲系呢一个嘅社会资源重新点调配解决呢个贫富悬殊嘅问题。而家搞讲翻个最 basic 嘅，咁个制度系点样 ？shift 晒啲 attention 过去，大佬。 而家搞到、啊、 你几大镬啊？ 长实啲楼啊，150几尺，卖几多钱啊？200几万啊！喂，呢啲咁样嘅情况，喂，呢啲咪 长实咪好咯？穷人恩物啊！呢啲真系， 喂，呢狗官完全系当睇唔到嘅。系嘛？喂，屌你！即系曾俊宏以前仲讲紧啲咩啊？仲话啊，即系而家啲僆仔嫌即系嫌自己即系屋里边即系冇个游泳池啫，系嘛？喂，讲埋呢啲咁嘅嘢，喂， 真系。所以我觉得逆权大状呢一套戏咧，就是、一巴打落香港嘅中产阶级度。 嗯， 你要牺牲，你要付出嘅。 系 系啊， 你唔好以为好过瘾啦，你以为真系攞光环即系咁简单。 但系 要牺牲付出，你谂下卢武铉嘅角色，当日有个。南韓嘅財團嘅人動啲錢喺佢面前， 嗯， 係啊， 你幫我做呢個稅務管理我間公司，佢唔要啊嘛， 係啊， 係咪啊？唔 係 講緊自己嘅牌照啊，牌照人哋已經預撚咗俾人吊銷啦，阿仆街連係錢送埋嚟佢都唔撚要啊，大佬， 係， 喂，呢一幕都係好感人。 同埋我覺得香港人咧，而家仲係有一樣嘢咧，即係嗰個慣性反應仲係即係。仲未係即係醒覺到，就係話香港人面對香港嘅一個危機，慣性反應就係話要走，就係話要移民。所以而家你要見到就係話啲移民公司咧，哇！而家啲生意多成20几-30%，啲人多咗移民啦。喂，但係逆權大狀裏面有一個説話，其實我覺得係講得好啱，而且中產係需要覺醒，就係話我不能接受人窮就不能被法律保護，不能享有民主嘅講法。为咗令到我哋嘅孩子唔可以活喺一个荒唐嘅世界啊嘛， 佢好重视一点咧，就系讲下一代。我今日所做嘅嘢系为我下一代而做。香港开始都有咁嘅醒觉喺度。 系啊， 有咁嘅醒觉，咪移民咯。 唔係，但你移民，你嗰樣嘢都唔係你自己爭取翻嚟噶嘛？嗰啲係人哋嘅水土嚟啊嘛！咪即係其實嗱，香港人嗰個奴性，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屌將嗰個即係制度嘅公義係血清嚟啊嘛，當係就唔係話自己嗰個免疫系統裏面，即係健康裏面係即係自己係自己靠打翻嚟噶嘛？ 同埋如果你比較台灣同南韓嘅民主運動同香港， 係啊， 香港人真係。確實信奉緊係個人主義嘅， 係啊， 一啲集體嘅問題，我用一啲個人方法解決噶嘛，係咪？呢個係右派嘅邏輯嚟噶嘛？屌你阿龍，今日窮嘅，喂，讀好啲書啦，你讀完大學都唔掂啊，持續進修啦，大佬 ，master 咯 ，MBA 咯， 係咪？同埋你解決唔到問題咧。 如果另外一啲集體問題，正如頭先你咁講嘅，咪移民咯， 移民咯， 係咪？喂，老實講，點解我嗰日個 speech 我話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但係你。没有牺牲嘅哪算抗争啊，大哥？ 嗯， 喂，我哋成日都谂住系不劳而获嗰啲嘢。 系啊， 一系咧就系急就章，今日搞完个运动之后，听日成功。 系啊， 嗯， 喂，我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或者系公义嘅运动，边系咁搞嘅？好似香港人咁搞嘅。 唔系香港人，我觉得系冇 patience 咯。即系如果你又面对即系呢个即系制度嘅改变系，即系其实你嗰个争取公义系冇 patience， 就系话，唉，屌你靠人哋去搞得啦，即系自己喂靠。 Free rider 系啊，即系 free lunch。 即係成日即係有嗱，香港人咧，即係我覺得有個好處就係話，唉，啲人快啊，識轉博啊，即係轉腦轉得快啊。喂，但係同時間亦都有一樣嘢就係精仔嗰樣嘢就係話，喂，屌，即係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唔係即係所謂就係叫啲 loser 去做啊嘛。 嗯， 喂，屌你人哋幫你爭取嘅時候，你話人哋 loser。 边个讲嘅？其实呢句说话， 屌你好捻多人讲啦，即系 咁捻契弟， 一去到人哋，喂人哋上街都全捻部 loser 嚟噶，即系嗰啲无嗰啲冷血嘅中产啊，即系屌你自己就喺度即系摁摁脚叹冷气，喂以为自己好威啊，喂大佬你都可能瞓窗台噶咋，你好过即系所谓嘅 loser 几多啊？ 咪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基本上其实你比嗰啲 loser 系更加冇乜代价。因为你要赚嘅，你都赚咗啦，系咪先？你个律师牌已经攞咗好多年啦，系咪？要赚已经稳稳够啦。不过点解你嘅 disposable income 所谓剩余嘅资产，系咪啊？剩余嘅收入系搞唔掂咧，就系、是、因为你嘅制度上面要你逼你局你买贵楼嘛。 系啊， 我大把识得嗰啲傻佬啦，系咪啊？一千尺都唔够嘅上面积嘅单位，搞成千几二千万翻嚟，以为自己好威。系咪？由新界又搬去九龙，由九龙又搬到香港岛，系咪？你不断喺度满足紧呢啲嘅物质期望嘅时候，但你对你下一代有咩贡献？ 咪系咯，屌！ 你对你嘅下一代有咩贡献？你点同你下一代交代？你睇下你屋企嘅菲佣，你睇下你屋企嘅印佣，人哋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或者总理翻嚟。 哦，系啊， 印佣都系啦， 系啊。 但虽然佢继续贪污腐败，系咪？繼續有呢個官商勾結財團， 台灣同埋南韓， 所以其實講真，你自己真係唔靠自己去爭取，你有乜撚嘢尊嚴？ 喂，我哋已經好好㗎啦，我哋有英國去 implant 呢個制度裏面、有少少 check and balance， 係未係爭一個民主嘅制度嘅咋，係、由我哋人民選出嚟嘅政府嘅咋。 係啊，唔係所以我覺得嗱，你話英國賜予呢、這個係可以 blessing， 亦都係一個 curse 嘅。是令到你自己永远即是懒啊嘛，屌你唔去搞啊嘛。 所以逆权大状呢一套戏一巴打落香港人度。 嗯。 我估中产阶级识睇嘅呢套戏。基层市民可能即是未必掌握到，因为佢未必了解到人哋嘅抗争运动系乜嘢。 嗯。 是咪 所以其实呢 是送俾香港嘅中产阶级。 另外一句说话呢我要曲啊即是蔡子强啊蔡子强虽然平时即是屌佢讲嘢即是言之即是有物啦屌你即是讲完好似。 放之于虽开而皆在。 但其实佢有一句嘢呢我觉得啱嘅就是话。即係呢個係最好嘅時代，亦都係最即係呢個係最壞嘅時代，亦都係最好嘅時代。佢引述呢、這個 更 超迪克迪克雙城記， 雙城記講就係、是、話，即係當然，即係你而家其實，喂，我覺得 even 係曹仁超，佢係不懷好意去講嗰番説話都好。 唔係，我哋俾一個 benefit 咪兜佢，即係我懷疑啫嚇。 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即係而家香港嘅情況，你係要令到你醒覺一樣嘢，就係話你必須即係犧牲。我覺得係即係要香港人要面對咯，呢個現實 係。所以最後嘅結論就係你問翻自己嘅問題：我願意犧牲幾多，你就攞翻幾多。係 咯， 下一次翻嚟 好。 今日股海變幻莫測，要俯覽正經形勢，揭開股壇迷霧。我雲圖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 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啊，嚟到最后一节，我哋点样都要讲翻啲国际嘢啦，系咪？嗱，上个礼拜我哋迎屎迎屁啦，就喺度话啊，即系人哋即系街里边冇人讲嗰啲嘢，我哋就即系唔介意讲嘅，系嘛？喂，屌你真系呢个叫做咩啊嘛？教主讲开嗰句就系话，屌你真系。呢、这个叫做咩啊？咁啊，但开风气不为师嘛。嗱，之后苹果咪做咗单新闻啦，咪国际版咪跟进翻呢、这个即系习近平访韩咯，系咪先？ 喂，大佬，习近平访韩啲嘢一定做啦，呢、这个国际新闻一定 唔系啊， 唔系啊，标题嚟讲啊，讲紧 迟咗我哋一日啦，阿哥，佢报纸嚟噶，你网台嚟嘅啫， 佢两岸新闻都会讲啊，系嘛？ 啊，即系嗱， 总之我哋中中又中啫，你想讲系嘛？ 啊，嗱，今日讲咩咧？嗱，又系冇人讲嘅，系嘛？即系，我哋又唔惊嘅，有乜所谓啊？讲真真，嗱，其实最近咧 ，Facebook 咧，哇，扑街咯！即系佢攞活人嚟做实验， 731黑太阳 啊？点样做攞活人嚟做实验咧？喂，佢今次咧就其实嗱，唔系话咩解剖啊，又唔系话嗰啲咩 冻伤实验啊，嗰啲 咩 咩 生化武器呢咁嘅嘢，就系话其实系即系佢攞佢自己 Facebook 有啲咩啫，咪就系嗰啲网上面啲 data 啫嘛，系咪？喂，佢知道你结咗婚未？佢知道你 like 咩 page？佢知道你好似阿边个？之前我哋讲嗰个补习天王咁啊 ，like 过咩？141女，系嘛？佢知道你好多嘢。不过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即系佢系有个 big data 喺后面。佢自己本身其實佢嗰啲嘢、嗰啲資料、每一個人嘅秘密，其實佢都可以攞嚟賣的。 嗯， 所以點解我哋即係之前差唔多二三月嘅時候，我哋咪有一集咧，就係講呢個 Facebook 點解哇以天價買呢個收購呢個 WhatsApp 嘅？喂，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唔明噶嘛。即係如果係以 money terms 去解嘅話，你根本就解唔透嘅。哇，點解以咁高嘅日價去買 Face 唔係你 去買 WhatsApp 買 WhatsApp 咧？咁樣樣佢商業價值喺咩咧？嗱，今次你其實真係講真，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好大揭曉啦。喂，即係如果你話淨係賣廣告，邊度可以賣到咁多錢啊？ 嗯， 喂，原來即係其實佢除咗賣廣告之外，其實你啲資料可以出賣。 喂，我諗通啦，唔怪咧，我一開 Facebook 嘅時候咧，咁多 CPE accounting 嘅 course 咧。系俾我 kick 喎，嗰啲廣告屌！ 因為佢知道你係呢一行噶嘛。 啊，我都覺得奇怪喎，好、多啲咁嘅 course 喎。 而佢知道你自己本身咩喜好，有咩習慣，佢向你推銷翻同類嘅產品嘅時候，係事半功倍啊嘛。 啊，好在我少 kick 呢個女女啫。嗱，呢個全部都行網俾我睇，大佬。 呢、這個其實咧就是、其實大家都其實認同咗，其實係無可厚非嘅。 係。 喂，但係佢而家佢做呢個實驗撲街咯。即係佢就係、是、即係其實佢最近啦，即係其實俾人揭發咗，唔係亦都佢自己公布咗啦。因為其實佢同呢個康奈爾大學同埋呢個加州大學咧聯合做一個實驗。如果你實驗咧係咩咧？就其實喺你個 timeline 裏面，你啲 friend 咧，即係佢自己 fit in 咗啲人啦，就喺度哇，即係咁，即係攞啲即係正能量洗版咩？所謂咩叫正能量洗版咧？就係話如果即係一個人。喂，佢接收啲資訊，即係啲新聞係好嘅多，即係嗰啲人嘅你啲 friend 嘅 status 係正面嘅多嘅時候，對你有咩影響咧？喂，原來多數都係負，即係正面翻啫喎。 正常啊， 即係如果你聽啲 friend 咧，哇，個個都開心，溝到女嘅，又揾到錢嘅，係咪？喂，又買，喂，咪買波贏波，買馬贏馬嘅，喂，即係原來你都會 happy 啲嘅喎。 系 咯，咪所以嗰个咪就系我哋经常睇到啲人咧，我哋啲 friend 咧，去边度食嘢又影啲相出嚟啦， 吓嗰啲观察我相啊嘛， 睇完嗰套戏又即系讲下嗰套影评啊，系好开心嘅一样嘢啊嘛，系嘛，所以嗰度只系见到欢乐嘅啫，我发现 系 系 咯，系 Facebook 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即系见到欢乐，就系因为点解咧？我哋将我哋最开心嘅嘢放上去， 系 系咯， 好少人真系好少，极少我啲 friends 啊，虽然我啲我大部分都唔系好识噶啦。 係將自己最差嗰啲嘢咧係搬上去，有部分但唔多。 通常 或者我多啲，因为点解咧？我哋讲紧系啲社运啊，嗰啲嘢，即系点同政府抗争啊？前嗰排就讲好多，即系被拉啊，公民抗命。 唔系自己嚟，咪个公义嚟噶嘛？即系呢个就系人系有个隐恶扬善嘅天性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就话，即系如果你俾你知道，系等阵你讲哦， 唔系 Facebook 嗰度你好得意嘅，即系如果你讲翻佢成个嘅结构咧，佢系值得个 like 噶嘛？曾经何时啲人就喺度问 Facebook 几时有 unlike 呢一样嘢噶嘛？咁 Facebook 就话 你 like 完之后咪 unlike 咯？ 唔系啊 ，unlike 系即系个手指尾向下嗰个手势啊， 哦、即 系 高登嗰个可以举手指公同埋可以动手指公出嚟， 系啦，咁 举低手指公， 系啦，咁佢就系话，因为 Facebook 呢，佢本身制作呢一样嘢就想要有一个正能量喺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你嗰啲 icon 全部都系正面嘅咁样，咁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实验，因为咧，佢系想做一话俾你听点样可以加强个正能量。 咁我而家重新反省 Facebook， 你提醒我呢样嘢就系咧，佢不断喺度宣扬紧正能量嘅时候咧，其实是一个麻醉。罪制嚟嘅， 其实 对社会问题嘅麻醉剂嚟嘅，呢个系 系啊， 即系你唔觉得呢个世界有咩问题？嗱，香港好少少， 嗯， 香港我哋嘅 Facebook 咧，不断喺度屌呢个689啊，不断喺度讲紧呢个社会点样唔公义啊，我哋点样买唔到楼，好啲，但系如果外国嘅政府咧，就会借呢样嘢咧，系不断咧。或者借呢個工具不斷令到陶醉啲人民。 我同你講啊，呢一樣嘢更加恐怖嘅就係、是，喂，遲下Facebook 話喺北京嗰度開 office 啊，因為 Facebook 佢慢慢同埋北京政府係傾掂數咧 ，make 咗個 deal， 係啦，咁啲慢慢會有人可以喺大陸嗰度用 Facebook， 咁如果呢一個實驗係成功，兼且 Facebook 可以 manipulate 到嘅話咧，咁成個無論大陸有香港又好，好多你講嗰啲咁嘅社運 group 啊，嗰啲咁嘅嘢，好快會被 filter 噶啦。到時到後，成個香港咪好正能量咯。 係， 其實你 Facebook 做呢啲咁嘅實驗對香港好恐怖㗎。 即係其實有一個 implication 就係咩咧？即係如果佢有一個 finding 就係話，哇，其實你啲 friend。即係正面信息多，你就亦會 happy 啲；負面多，你都唔開心啲。喂，即係正，跟住即係等於就係話情緒係可以操控嘅喎。 啱啊！ 而且亦都有一個洗腦嘅作用喺度嘅，可能係。 喂，所以花生台可能係調翻轉頭啊，同 Facebook 係一個逆流而上喎。我哋不斷係講啲負面嘅嘢嚟嘅。 喂，但係咁 講啲負面嘅信息喎，大佬。 負面 花生台嗰 part 咧，陣間先講啦。喂，但係其實你講即係其實你講呢、這個即係其實呢個洗腦嘅 implication 咧，其實你喺一啲即係極權嘅國家嚟講。即係好似俄羅斯啦，咁俄羅斯最近其實佢係立咗個法，就係話 Internet Data Law 啊嘛，呢個上議院立嘅法就係話，喂，如果你一啲任何嘅網頁公司一牽涉到一啲即係俄羅斯嘅公民嘅話，一定個 data center 一定個 server 一定要擺喺即係呢個 俄羅斯嘛， 政府 係啦，唔係俄羅斯境外啊， 嗯， 即係如果你即係嗱，即係變咗就係話，如果嗱好似 Facebook 咁樣。佢有你嗰啲個人資訊嘅話，你係咪唔可以即係即係有佢啲即係開 account 啊？咁咪要等於 ban 咗你嘅咯，即係話你非法嘅咯， 係 係嘛？喂，即係如果你要有，即係佢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你係要你個網頁係持有一啲個人身份嘅呢、這個俄羅斯國民身份嘅，你唔你個 data center 你嗰、那個server 一定要擺喺俄羅斯。佢嘅理由就係話。哇！俄羅斯人咧就好擔心你啲個人資料咧會俾外國利用，亦、都會俾一啲咧即係呢啲不法分子咧利用咁樣樣。 嗯， 哇！咁擺喺俄羅斯就唔會嘅啦咩？ 仲死 啊！ 俄羅斯根據呢個 Freedom House 公民指數係好差嘅啫，即使有民主嘅選舉， 有民主嘅選，佢有民主，但 係公民嘅權利係不彰嘅， 係啊。 系嘛？嗰啲記者又被殺啦， 系啊， 嚇言論自由又俾人啲民兵又搞掂你啊，咁諸如此類嘢咁 普京選舉啊，試過有即係有隊樂隊啊，喺度寫首歌諷刺普京，第二日俾人拉鬼咗啦。 嗯、 即係既然喺咁，同埋喂，你睇下俄羅斯，喂上次622公投，佢有份幫中國共產黨一齊走去攻擊 中俄聯軍啊嘛， 係啊，美國嘅 center 啊 嘛，係 啊, 啊，喂佢做呢啲咁嘅嘢，你估佢冇動用好多？唔同嗰啲個人資料啊，去做啲咁嘅嘢啊， 唔係佢唔係動用好多即係啲殭屍電腦， 係啊， 唔係咁，但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喂，其實嗱，俄羅斯其實都係行緊，即係佢都係想效法大陸啊嘛。嗱、BBC 嘅講法就係話，哇，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咪即係將啲俄羅斯即係ultimately 即係將佢變做即係一個大嘅內聯網咯。

唔系，同埋十 吓 十 个神的儿子啊，大佬， 唔系十 个，嗰啲系命令嚟噶， 十个里面有两个，即系有两个反你嘅，咪呢个系自然定律啦，系咪先？ 喂，打一句问句 啊， 当日我都讲过好多次啦，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哇，大佬，我网上世界输冧家产啦，系嘛？ 系啊， 啱嘛？ 我跌咗2% 嘅咋，我比2008年嘅立法会选举。当然我就输就输嗰度啦，因为来回就4% 噶啦嘛， 系 咪先，阿哥？咁我仲唔紧张过你哋？屌！如果你真系要讲，喂，我依然系揸翻10%咧，即系话其实真系有好多你嘅 silent 嘅 support 喺背后，嗰啲唔喺个网上世界里边活跃噶，屌！佢而家都系噶，我苹果日报一出新闻，下边嗰啲全部都屌鸠我，咁我点捻样啊？我打俾肥佬礼投诉啊，我打俾叶不坚投诉啊， 系 嘛？咪传媒三大撚人咁屌鸠屌鸠佢，下边整个版啊！喂，你黐线噶，大佬！ 咪即系好似啊！ 喂，你当佢假 account 又好，你当佢系真嘅又好，系嘛？喂，你咪当佢当你做你世界咯， 全部入 Q 晒你数咁样样，唉，即系好似阿教主喺度屌阿肥佬礼咁样样，啲乜嗰啲咁嘅讲法， 鬼叫佢名主持咪算啦。 不anyway 啦，即系其实， 唔系，所以你定板块系冇乜意思嘅。因为点解你所有最后都系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嘅啫嘛？ 系啊， 边啲系人身攻击，边啲系所谓嘅拉布诽谤啊嘛？ 嗯， 真系冇意思噶，我觉得。因为点解到时你真系呢个法庭啊？ 系， 你要告鸠佢啦，点样就 叫 Facebook 做翻个实验 filter 咯。唔系，我就觉得等佢沉底就算噶啦。即系如果你唔同意，咪等佢沉底咯。你回一句，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哎，多谢你嘅意见咁 样。 啊，我系 entertaining 嘅一个节目，咁咪算鸠数咯，大佬。屌你咪可以点啊？系咪？一系好似阿 B 哥咁啊，诈癫扮傻，陈云咁。阿 B 哥同陈云都系嗰类噶，屌都系诈癫扮傻啊！一系就话自己入常啊，应该话我唔知咩拥护共产党啊，应该话我得几百人听嘅啫，主要系即系咩中央委员会呢啲就咁样，唔系点捻样啊，大佬系嘛？ 如果唔系，屌你真系你，唉，发恶梦都唔掂，唉。 喂，屌我，如果我系佢啊，即系好似呢个咩云端咁样啊，咁我晨早 delete 晒啲 page，delete 晒啲group 啦，大哥，喂，我系俾人最批评得最多啊，大哥，系嘛？差唔多，我做边个节目都俾人批评咁滞啊！啊，大哥，你尤其是开头嘅时候，你数下，大哥。 啊，我知， 系嘛？即系我最初做同你做大军训嘅时候，我下边七八个留言啊，屌鸠我啊，啲热狗啊，屌唔知咩 Anthony 喺度做啲假间出嚟，仆街，玩鸠我啊，屌得激励我士气做好啲啊，仆街。 系咯，屌真系，唔系即系嗱，如果系因为网懒，即系唔同意阿新比嘅网懒，即系搞到新比嘅听众就因此而受损失嘅话，呢样嘢我觉得就 唔系好公道对新比， 系唔公道嘅，即系唔系，我觉得系对佢啲听众都唔公道啊！喂，唔通你要啲听众，喂，屌你即系废寝忘餐咁样样同佢打网线咩？你系咪要咁样先至可以 keep 到一个支持者先？唔系，即系咪要咁样先 keep 到你自己嘅嘅所謂你自己本身個主持先係咁樣㗎係嘛？唔係我哋都唔相信，即係網上面係要呢啲咁樣嘅即係生態啊，係咪先？ 喂，我哋嗰陣時喺度笑緊啦，大班咧，佢喺 D100嗰個 Facebook 裏面咧都好 active 㗎，佢老人家係嘛，成70歲人 咪炒花生㗎嘛？屌！ 佢不停喺度回應嗰啲 post 啊！哇，我話大班有一次我同佢食飯，我咁撚得閒嘅咯，屌！佢話我唔得㗎。我即時回應佢，佢問我點樣 stop 佢咁樣，我哇你真係好多閒嘅日，日日七八個鐘頭對住個 Facebook， 哇真係老人遇上 Facebook 喎，你真係大佬啊，認真念書了，你知唔知呢個 logic 啊咁樣？我係咁嘅嚇啊，而家年紀大啊，冇乜代價啊咁，哎呀救命啦大哥， 唉 ，anyway， 即係我哋有咩版規你要公布啊？你諗住屌？ 唔係，其實我覺得嗱，即係如果係我嘅諗法啦。就係、是、如果真係有主持人咧，其實有強烈不滿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保障啲支持人嘅，唔係即係呢啲主持嘅其實。 唔係我鼓勵啲主持其實喺節目裏面回應喎。 係嘅， 係嘛？ 係 啊，你有支麥噶嘛，大哥？咪喺個節目主持節目嗰時候回應佢咯，屌！哇，我都回應過好多次啦，屌你黃永文批評我咪喺節目回應佢咯，屌你真係，係嘛？佢唔肯嚟花生台啫嘛，佢唔請我買 video 啫嘛，如果 唔 係， 但係 Even 我都同佢辯論嘅， 但係 Even 我哋即係其實肯幫佢 block 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網撚都好啊，即係令到即 係，哎呀，春風吹又生啊，屌嘢草燒不盡啊，大哥， 唔係就係其實即係其實係共輸。第一， 唔係我製造100個假 account 出嚟， 唔係嗰啲人係唔會因此而消失， 即係撐新地， 撐埋撐所有嘅主持人咁有咩意思啊？屌， 嗰啲人唔會因此而消失噶嘛，只不過去咗第二度啫嘛。你有心去搞事嘅人，邊度都係噶。你可唔可以即係阻止一啲人收五毛而去做嘢啫？ 咪阻止唔到，同埋呢個係 set up 嚟嘅，隨時係 係啊， 佢想嚟唔喺度做。 係咪、所以你唔繼續做主持，所以你冇人，咁我咪做100個假 account 出嚟不斷圍你咯。黃老邪呢家嘢好到家㗎，佢好多假 account 嘅，啊，我知道，因為我08年選舉嘅時候，佢話你唔使擔心，網上世界一定係我哋嘅咁樣。點解我哋咁撚多支持者嗰陣時候 ？At that moment 啊，後期就唔好講啦，係咪？咁多支持者同你做勢，屌，有咩即刻回應？ 係啊，屌， 嗰啲唔係假 account， 呃我啊，屌，我都冇信徒嘅， 屌。真係係啦，即係對身邊嘅聽眾，我想 講一句啦。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認真你邊輸你咯，大佬。 多啲即係其實慰問下，即係 PM 慰問下身邊啦，係嘛？即係令到佢即係釋懷啦，係咪？即係令到佢唔好因此 幾條友係啦。民主運動咁大犧牲，咁大代價。在个节目里面、我哋俾人屌几下，唉，大家唔好屌佢，唔好几屌阿龙，唔好屌 Anthony， 屌我啦，屌， 唉， 我惯咗，屌，我屌翻你，不过我会吓， 嗱，所以我嗱话唔系讲开又讲啫，屌最后一句， 又未完， 节目真系，即系其实。做你做節目真係幾有安全感，我又冇人識嘅，最開心阿龍係嘛？ 唔係啊， 喂，啲人全部入 Q 曬你數 啊，句啫，大佬， 黃德漢咪屌你 Anthony 咯，屌話你呢個熱狗咧，屌你 有 Q 人 隱藏熱狗嘛，屌你真係， 真係最撚為所欲為噶啦，真 係，有咩入我數啊？ 今日時間差唔多，後日翻嚟爐炒花生， 好，拜拜。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